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整点快报。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乐陶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，今天白天晴转多云，最高气温20摄氏度，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，最低气温11摄氏度。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：北京昨天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，新增2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；黑龙江省、绥化市全域均为低风险地区。国际方面，世卫组织总干事和联合国秘书长共同推出全球新冠疫苗接种战略。好，下面是详细报道。我们首先来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通报，10月7号0到24点，本市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，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，新增2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。根据国家卫健委网站的消息，10月7号0到24点，31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2例，均为境外输入病例，其中在上海8例、云南6例、天津2例、山东2例、广东2例、河南1例、四川1例，含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，在河南无新增死亡病例，无新增疑似病例。黑龙江省卫健委今天发布的消息，7号的0到24点，黑龙江省无新增新冠肺炎疫情的信息报告，当天治愈出院本土确诊病例2例。自2021年的10月7号24点起，哈尔滨市南岗区爱达88小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。自2021年10月8号的8点之后呢，绥化市的北林区新港湾小区也调整为了低风险地区。调整以后，绥化市全域都是低风险地区。国际疫情方面，来关注世卫组织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，截至到欧洲中部时间7号的18点57分，北京时间今天的0点57分，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了448770例，达到了2,613,002,082例，死亡病例数增加了7764例，达到了482,2472例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号共同举行了线上新闻发布会，推出了一项全球新冠疫苗的接种战略，以实现到2021年底为所有的国家约 40% 的人口接种新冠疫苗，到2022年的中期接种人口比例提升到 70% 的目标。谭德赛说，实现全球新冠疫苗接种战略的目标至少需要110亿剂疫苗。目前全球疫苗的产量接近每月15亿剂，只要公平分配，就有足够的供应来实现这一目标。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12强赛上，中国男足在最后时刻进球，以3-2绝杀了越南队，取得了12强赛的首场胜利，三轮过后1胜2负。详细情况来听体育广播记者林苑的报道。 还是给王申超，看这个传中的角度，给起来，中路扫射门前， 漂亮， 机会 抓住了，机会漂亮， 绝杀吴磊，在最后时刻帮助中国队绝杀了越南队。 凭借吴磊第95分钟的绝杀，中国男足喜提世预赛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的首场胜利。毫无疑问，在这场胜利当中，吴磊至关重要。首发出场的他在第53分钟错失单刀，但被身边队友张玉宁补射入网，中国队取得12强赛的第一粒进球。第75分钟和第95分钟，吴磊两次接王申超传球之后完成破门，中国队的两粒进球之间，越南队的胡进才和阮进灵完成串联，一度为越南队扳平比分。而在比赛当中的射门次数、控球时间对比来看，双方也难分伯仲，可以说中国队胜在两队当中唯一的五大联赛球员。而在赛后，吴磊表示不能光看进球，反而认为张玉宁的贡献很大。 最后一个球我应该是没有碰到，但是我觉得非常不容易。今天我们的这个在面对越南队的时候，这个阵型上包括人员也做了一些调整，我觉得玉宁今天在这个箭头的这个位置上就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，不仅仅是一个进球吧，我觉得不能是一场比赛光看一个进球，这个整场比赛给球队带来的这个作用我觉得是非常好的。